第二个问题，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有在带门徒的，你是否预备好有一天你要离开他，而且预备他来接受你的离开呢？你是否预备好他，当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在他身边继续的鼓励他、造就他的时候，长远一点来看，他可能进入职场；短一点来看，可能他继续在学校，他如何可以继续的传福音、造就门徒？这是今天我们信息的目的。我盼望透过圣经，让大家从圣经来了解什么是造就门徒，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任何的艰难、挫折当中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我们也知道如何预备我们所带领的门徒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我们今天信息主要会从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为主轴。这段经文是直接最直接讲到造就门徒的经文，它清楚的定义到底造就门徒是什么。除了这段经文，我也会有其他补充的经文。信息有五个重点，跟大家手册上的有点不一样，请以投影片为准。第一个，造就门徒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也不单单是造就门徒，而是可以应用在你人生的各个领域，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去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探讨什么是造就门徒。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在今天早晨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清醒的精神，让我们有爱你的心，让我们有渴慕的态度。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能够以你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生首要的目标是什么？对你来说，你人生中首要、第一、那最重要、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这样问：你是为什么而活呢？你人生首要的目标是协助王大使命吗？你人生首要的目标是属灵运动吗？你人生首要的目标是传福音、造就门徒吗？你人生首要的目标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吗？如果是刚我讲的这些，那么请想象，如果今天你非常爱主，你也非常火热侍奉，可是你出了意外，你全身瘫痪，你无法言语，你只能够被照顾，你却不能带给任何人任何贡献，那么你人生目标还存在吗？你还活得下去吗？你根本无法造就人，根本无法影响人。人生首要的目的不是刚我讲的那些，即使那些是好事，是美事，我也盼望你们多多做我刚讲的那些传福音、造就门徒、协助万民大使命、属灵运动等等。但那一些不是你人生的首要目标。你人生首要的目的，你存在的意义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或另一个说法是，你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为神而活，并且享受神他自己 ，live for God and enjoy God forever。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经文在投影片上，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以赛亚书43章7节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或吃或喝或做什么，在最小的事上，连你上厕所，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荣耀神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你的生命，反映出上帝各样奇妙、美好、伟大的属性，借着你对神的爱慕、信靠、顺服、感恩、赞美、敬拜、享受等等，使上帝荣耀的光辉得以彰显。当我爱慕上帝的时候，我反映出上帝他有无限的价值，值得我倾尽一生来享受他，借此他得着荣耀。当我信靠他的时候，这反映出上帝的全能和良善，值得我信赖，我可以放心把我生命交给他，借此反映出他的荣耀。当我顺服上帝的时候，这反映出他的命令是可信的、可喜悦的，我愿意遵守。诗篇111篇第7节说，他的训词都是可信靠的，所以我愿意顺服，借此上帝得着荣耀。当我感谢上帝的时候，这反映出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借此上帝得着荣耀。诗篇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的。当我被人得罪的时候，我愿意用基督的爱来饶恕接纳对方，这反映出上帝 也是饶恕接纳我这个忘恩可恶的罪人，借此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很多时候在说饶恕的时候都会说啊，你饶恕别人就是饶恕自己，你一直不饶恕别人是让自己痛苦，但讲了半天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是这是心理学，虽然那也有道理，但是从圣经来看，更重要的是你饶恕人，为了彰显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慈爱，向你这个罪人所施，以至于当你饶恕人的时候，你使他得着荣耀，而不单单使你自己得着释放益处。当你软弱犯罪的时候，你对罪的痛悔厌恶反映出上帝圣洁的属性，借此他得着荣耀。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唯有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就因此得着荣耀。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我们活着是为了上帝。We are here for the glory of God。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最小的事上，连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都可以赞美他。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创造，让我吃下去的东西可以带给我营养，并且最后顺利的排泄出来。是的，你可以这样子的。诗篇46篇第十节，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上帝他内心最深最深的渴望，是他自己被荣耀、被尊崇、被高举，而这是否也是你内心最深的渴望？上帝在各处被高举、被尊崇、被颂扬、被敬拜。有时候我们会对上帝荣耀有些疑问，觉得上帝要荣耀自己，那像上帝是不是很自爱这样子？那上帝是不是很啊？会觉得别人要来捧他这样，一个人如果这样，我说，哎，大家都来捧我，这是很自恋这样。那会不会觉得上帝也是有点自恋这样？上帝他自己并不缺乏荣耀，因为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蛮有荣耀。但是上帝乐意使他的荣耀透过你我更多被彰显出来。我们不是要增加上帝的荣耀，而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举个例子，就像一颗星星。如果你用肉眼看，其实它就只是一个亮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如果你今天望远镜去看，你会发现这颗星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它的光辉、它的灿烂，比你用肉眼看差多了。但是，你有没有望远镜看星星，不会影响这个星星本身的光芒强烈或微弱与否。但是，你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它的光辉就清楚地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同样，你的生命也像望远镜一样，使人看见，使你自己体会上帝那从亘古就已经存在的荣耀。另外一个对上帝荣耀的质疑是：这样上帝会不会很自私啊？什么都要为了他，都要荣耀他，会不会很自私？刚刚领诗歌的姐妹有念一段经文，启示录4章11节，她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重点是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荣耀他？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他配得，他就是这么的美好，他就是这么的良善慈爱。所以真正任何认识他良善美好慈爱属性的人，敬拜他、赞美他、荣耀他，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了。就像当你在山林溪，你看见满天星斗的时候，你会很自然说：“哇，好漂亮哦！”你不会说：“星星啊，为什么你要我赞美你？”你不会的。就像我们有一位同工超级爱苹果的产品，他看到人就会很自然、很兴奋的分享苹果有多好。我的第一台 iPad 就是接收他淘汰掉的二手货这样。他不需要去质疑说：“苹果啊，你好骄傲，为什么我一直推销你？”不需要，因为 Apple 的 device 对他来说就是充满了吸引力，使他为之倾倒，自然而然就会去分享、推销。如果连上帝赐给人的智慧所造出的东西，如果连上帝的受造物都尚且让我们如此的倾心、爱慕、赞美，那么愿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光辉也吸引我们去荣耀他、去敬拜他。荣耀神不只是责任，也是基督徒的喜乐。我不知道当各位当你们听到荣耀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感觉是什么？这样会觉得，哦，荣耀神就是要听神的话，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情，哦，好累哦。但荣耀神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些。 荣耀神也是基督徒的喜乐，因为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当你享受神他自己的时候，你得着喜乐，而神也得着荣耀。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就是各位今天早上灵修的经文。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包括 Apple。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对世人来说，他打从心里经历上帝他自己，不是上帝所赐的东西，而是上帝他自己，是他一切好处的源头。上帝是他永远的满足和福乐。上帝是他全心所爱慕的对象，不代表他不能喜欢其他东西，但对他来说，上帝是他最爱的。上帝是无可取代、无与伦比，是最重要的。有上帝就够了。God is all satisfying。上帝能够成为你最大的满足，而这也是使徒保罗的经历。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不代表万事不好，而是万事跟这位荣美宝贵的基督比起来，就像有损的一样。”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要得着基督。不是那些东西真的是废物，而是那些东西的价值，比起那无与伦比的基督，就好像废物一样。以神为乐，也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理由。上帝拯救你，不只是发给你天堂的门票而已。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就更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家女儿雅乐名字就这么来的。她的雅不是优雅的雅，而是亚洲的雅。为什么？因为亚洲雅中间有一个十字架，代表基督。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能够借着基督以神为乐，这也是我对你们的盼望。借着基督，神是你们最大的喜乐。如果今天上帝容许你半身不遂，在世人眼中像个废人一样；如果今天上帝容许你得到精神疾病，你根本没有办法造就别人。如果今天上帝容许你传福音，没有半个人信主；如果上帝今天容许你的门徒跑光光，你仍然可以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你在一切的忧伤痛苦中靠着圣灵，你仍然可以真实的体会，并且坚定的说：“上帝唯有你就够了，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你的慈爱比事工更美好。”你的慈爱比造就门徒更美好，你的慈爱比传福音更美好，你的慈爱比属灵运动更美好。你自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安全感，唯有你就够了。当我们在讲人生的首要目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留意到一件事情，我没有提到爱人，我没有提到爱人，我提到的都是神。因为爱人不是你首要最终的目标，爱人是在荣耀神以神为乐下面的目标，你透过爱人，最终目的是要荣耀神。如果你的爱人不是为了荣耀神，那么你对人的爱其实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非基督徒也会爱人，非基督徒的父亲也可以很爱他的女儿，甚至有些非基督徒的爸爸可能比我对我女儿还有爱心，有可能的。甚至有些非基督徒的丈夫对他的太太非常的温柔体贴，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爱不是终极的目标。爱人不是终极目标，爱神、荣耀神才是你终极的目标。而且有些时候，你荣耀神，但是这个荣耀神跟人没有相关的。比如说你在野地看到一朵小花，你打从心里的赞美神说：“哦，上帝，赞美你，这朵花是你所造，何等美丽，它的构造何等奇妙。”你就是单单归荣耀给神，这跟任何人没有关系的。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荣耀神，但是不一定是爱人这样子。刚刚所讲的这一大串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特别是我今天要讲的造就门徒。哦，对了，我今天虽然是主要是讲造就门徒，但因为造就门徒跟传福音有时候真的很难切割的，他们跟双胞胎一样，他们跟对很难切割的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不小心会提到传福音，大家就请理解这样子。OK， 上帝是你一切的中心。基督信仰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你对人的爱，你对人的造就、牧养，都要以神为中心。你行事为人最终极的目标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传福音、造就门徒，任何的服事都不是最终的目的。 而是过程、方法指向那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大使命是神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是为了更高的命令，就是荣耀神。属灵运动、意向、策略、施工等等，是在大使命这个命令之下的做法。透过这个做法，我们可以顺服大使命。透过顺服大使命，我们顺服那最高的命令，就是爱神、荣耀神。所以，我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最高的动机，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多认识、敬拜、颂赞这位奇妙、伟大的真神，不只是人得救而已。就像我刚说，人得救，上帝拯救人是为了荣耀他，上帝拯救人是为了人使人以他为乐。最重要的是，你透过传福音，使上帝的名声得着荣耀。我们造就门徒，为了使更多的基督徒在生命的各个领域尊主为大，信靠顺服，而不要过得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我们训练门徒出去差遣他们，是为了使门徒能够继续去，使更多的人荣耀神，以神为乐。有位神学家这样说：大使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许多地方没有敬拜。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n't。大使命不是永远的，当主再来那一天，大使命都结束了。但是，圣徒对主的敬拜是永远的。现在我们敬拜神，到了天上，我们仍然是敬拜神，以神为中心。各位不要想到天堂就想到好像回教徒那话，我天堂有好多的葡萄、水果、美酒，可以抱美女这样。不，那是异教徒的思想。在天堂，我们最大的荣幸、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敬拜神，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大使命存在的理由，为了使各处有更多人、万族万民中间更多人去敬拜他、荣耀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不是等人来听福音，等人来自己说愿意被造就。不是的，因为一个真正明白体会上帝的美好荣耀的人，他怎么可能不没有渴望想要积极主动去向人传福音造就人呢？如果我们对传福音跟造就是冷淡的，那只证明我们不够体会认识上帝是独如何荣耀的一位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体会他、爱他，以至于传福音造就门徒，我们有永远不绝的动力，即使我们有极大的挫折。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所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最后讲的更白话一点，就是保罗他是使徒，他的使命就是到万族万民当中使人信而顺服。这其实就是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一切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是信而且顺服，真正的信心也会带来顺服的心智和行动。所以保罗他使人信而顺服，在万民当中最终极的原因是为了神的名。 To bring about the obedience of faith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in all nations， 上帝的名声是保罗内心最大的热情，是驱动他去万国当中受逼迫使人信而顺服最大的动力、最大的意向，就是上帝他自己的名声。你需要常常的问自己：上帝有没有不断的吸引我？我们有没有不断的被上帝吸引，去珍惜、去宝贝这位美好的上帝，以至于传福音、造就门徒、大使命，对我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当你去传福音、造就门徒的时候，你是渴望人以神为乐。诗篇六十七篇第三节到第四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绝对不是只是让他们哦顺服好痛苦这样，不，你是使他们得着这全世界最大的喜乐，就是以神为乐的喜乐。Let all nations be glad in the Lord。爱人当然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动机，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那么你一定会渴望他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乐，而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就是以神为乐，而你一定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能够找到人生最重要的意义，那这意义就是荣耀神。所以传福音造就门徒最终极的理由，除了我们自己荣耀神以神为乐之外，再来就是使别人也能够荣耀神以神为乐。你所能够为别人所做最好一件事情， 就是帮助他荣耀神，以神为乐。当你侍奉挫折时，你能人能够荣耀神并以神为乐。上帝可以透过满有果效多结果子，教室满到坐不下需要换教室这样的事工来荣耀他，但上帝也可以透过 你传福音没有人信耶稣的事工来荣耀他。上帝也可以透过你传福音造就门徒，造就到门徒跑掉的过程来荣耀他。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传福音，他没有带任何人信主，他的讲道激怒了群众，结果被石头活活打死。他的布道从现在布道学的角度来看，绝对是烂到爆的。传福音传到被别人用石头打死，传福音传到让别人这么生气。我们布道学都讲哦，你要同理人啊，了解人的感受啊，哦，不要去触怒他啊，等等的。斯蒂凡这么烂的布道有没有？我开玩笑的，我相信他的布道蒙神悦纳，而且绝对不是烂的布道。如果你让人生气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好，那你要检讨。但是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让人生气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这讨人厌绊倒人的十字架使人不爽，那么感谢主，你传的真的是福音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传福音，哦，大家都好喜欢听哦，欸，那我们可能要想一下，欸，我传的真的是福音吗？真正的福音怎么可能不冒犯的人？加拉太书保罗就说福音是会冒犯人的，啊。斯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他说了两句话。第一，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第二，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就是那一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斯蒂凡他不怕死，他将生命全然的交托给他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借此他荣耀了上帝。斯蒂凡在被石头打的时候，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很有可能是犹太人，而且很有可能是认识他的人，甚至很有可能是他的朋友，甚至很有可能是他的亲戚，都有可能的。但是当他这样被对待的时候，他不是怨怼，他不是愤恨，而是他求主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借此他荣耀了上帝。当你的门徒不成长的时候，当你传福音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你至少可以透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荣耀神，以神为乐。第一，你认定上帝的主权，你认定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够使你的事工有果效。不管今天你再怎么有领导的能力，再怎么有领袖的魅力，再怎么有口才，如果不是上帝圣灵动工，不会有任何人信主，你的门徒也绝对不会成长。离了上帝的恩典，你不能做什么。第二，你可以经历到上帝他自己，上帝他的慈爱比你的事工更美好。所以当没有带出门徒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感恩，感谢主，我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那为我受死又复活的基督。就算我今天门徒跑光光，就算今天我传福音的对象他笑我是白痴，他甚至跟他的同学继续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白痴宣教士，我都能够在基督里，即使在忧伤，但是却仍然有喜乐。第三，当你为人的不成长忧伤，当你为人的不幸忧伤的时候，你忧神所忧，你痛神所痛，你借此彰显神的荣耀。当门徒不成长，人不信的时候，心情不好很正常，我们绝对不是很不食人间烟火说啊，门徒不成长你还是哇感谢主门徒不成长这样子，哦，不是的，你心情不好很正常，但重点是你心情不好你忧伤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为着门徒亏缺神的荣耀而感到忧伤，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你反映出上帝的属性，你在意上帝。但如果当没有人信主门徒不成长的时候，你的忧伤是因为觉得没有成就感，觉得被否定，那么这样子的忧伤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你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忧伤，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受损而感到忧伤。这是第三。第四，你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重点来了，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从圣经，我们肯定一件事：你听你传福音的人，不会每一个都信，甚至很多到最后是灭亡的。多少我们不知道，谁会得救，谁会灭，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一件事情是，就算这个人听了你的福音，最终他灭亡了， 你在上帝眼中，你仍然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上帝看你仍然是香气，上帝仍然喜悦你凭信心为他受苦，为他所做的一切，借此荣耀上帝。然而，我们都是罪人，罪的本质就是亏缺神的荣耀。罪倾向让我们用上帝所造一切的美好、美人、美事、美物来取代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在属灵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取代上帝他自己。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描述罪人的表现就是，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用不朽坏神的荣耀。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天堂，这天堂里面没有任何的苦难，而这天堂有你一切所喜爱的人事物，你喜爱的人，你喜欢吃的饼干，你喜欢看的书，你喜欢的3C产品，没有任何苦难，但是没有耶稣，这天堂你想去吗？我盼望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打从心里斩钉截铁说：不，我不要去一个拥有一切却没有耶稣的天堂，因为耶稣你是我最重要的至宝。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爱慕基督他自己过于一切，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东西，就算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要让它取代基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传福音、造就门徒、属灵运动、目标、策略、意向，这些都是美事，但是可能成为你的偶像。美丽的意向都可能成为邪恶的偶像。当你看不到意向成就，可能就开始灰心，甚至抱怨上帝说：上帝说好的意向在哪里呢？我们需要避免至少三个危险。第一个，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传福音、造就门徒的时候，你是在追求自己的荣耀。当你看到参加 SLC 或者有时候参加 LTI 等等营会，当你看到别的学校事工成长很多、学生很多的时候，你作何感想？你会打从心里说：感谢主，上帝的名声在你的学校被高举，好多人愿意去荣耀神，以神为乐。感谢主，你会有这样子的欢呼吗？还是你心里会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哀怨，觉得啊，我们做的都一样啊，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我一点点这样子？甚至你会嫉妒。如果是，那其实你或多或少，你的动机是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度，愿我的国降临，而不是愿神的国降临。有那么一点，你是想要建立自己的成就感，而不是使神的心意得着满足。第二个，爱人却忽略爱神。有时候我们太过高举爱人，爱人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把爱人高举到一个程度，比爱神还要多，甚至忽略了爱神，那么就不对了。我们如果只是单单希望爱人，希望人得到好处，忽略爱上帝，那这样没有办法使神得着荣耀。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耶稣对于这个质疑他的，要试探他的人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第一条诫命最大的是爱神，其次 ，the second one, secondary one， 才是爱人。爱人没有错，但是爱神先于爱人，爱人必须根基于爱神。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爱人，因为爱神的人他会反映出神的性情，他会爱人。但是一个爱人的人不一定爱神，所以耶稣才会说：凡爱我过于爱儿女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我过于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希望人信耶稣，会不会有时候只是因为希望他不要下地狱？上帝变成只是天堂的售票员，而不是在天堂配收圣徒敬拜直到永远的圣哉上帝。上帝拯救人不是只为了让人不下地狱而已，上帝拯救人是为要人来高举他。你有时候希望门徒生命改变，改掉一些坏习惯，会不会只是你觉得哦，那坏习惯让他很痛苦？哇，他翘课作业写不出来，被当掉了，好可怜哦！哇，他时间管理不好，他每天熬夜肝快爆掉，好可怜哦！所以我希望他改变自己的习惯。你很怜悯他，所以你希望上帝帮助他改变，但会不会你主要不是希望上帝在他身上得到荣耀呢？ 会不会我们只是在利用上帝，上帝变成只是一个让我们更幸福，或是让我们身边人更幸福的咨商师、人生顾问、心理医师，上帝变成只是配角，而不是配受我们敬拜直到永远的主呢？你需要爱人、怜悯人，但是你对于人的爱与怜悯，更需要根基于爱神、荣耀神。也唯有当你真的是出于爱神、荣耀神去爱人的时候，你对人的爱才能够受挫，但是却又源源不绝。第三个危险是你的服事无法持久。如果门徒生命改变成为你造就门徒最高的动机，那么如果你的门徒打死不成长的时候，你就走不下去了。如果爱人成为你传福音最高的动机，那么当人都不信主的时候，人都没有办法领受你爱他所带来的果效的时候，你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属灵运动是你人生最高的目标，那么当你一直看不到运动发生的时候，你就不想要继续的传福音造就门徒了。如果学校的异象是你最高的目标，那么当你一直看不见异象成就的时候，你就不想要继续为这个异象而努力了。其实我们所寻求的异象，学员都很喜欢讲异象，对不对？其实这些异象说穿了，就是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内心的感动跟渴望。上帝愿让我们为他做梦，上帝愿意我们透过异象来渴望他的国降临，是的。但是你不要觉得上帝一定得100%按照你的意象成就你所寻求过的意象，不要觉得你祷告过后的东西就变成圣旨，上帝一定要照那个做不可。你的意象不等于圣经的预言。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象到一个程度，会不会变成主啊，愿我的国降临，愿人都尊我的名为圣，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的 SPP。若上帝喜悦用其他的方式，若上帝喜悦不是用你们团队所寻求出来的意象来荣耀他自己，又有何不可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意象交在上帝的手中。意象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取代神。上帝不欠我们什么，上帝不欠我们意象。让我们再次的宣告罗马书11:35，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呢？没有，没有人先给了上帝，以至于上帝欠你一些什么。反而我们欠上帝一切，但上帝却已经把我们所最不配得、那最美好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是我们服事神最高的动力。如果你以荣耀神、以神为乐为你造就门徒最高的目标，哪怕他摆烂一点都不成长，哪怕你一直看不见属灵运动的影子，你也因着信靠顺服、为主受苦而使神得荣耀。虽然你会伤心、你会痛苦、你会有眼泪，但是因着以神为乐、靠主，你能有最大的满足，而能够继续坚持。唯有当你赋予上帝最高的价值，对上帝他自己抱以最大的信赖，对上帝投以最深的热情，以荣耀神、以神为乐为你传福音、造就门徒最高的目标，你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走下去。应用，戴德生说过一句话：假使我有千磅的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英镑，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有没有人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对，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宝贵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句话我觉得更重要，比起中国那一句，这一句基督的话更重啊，这一句跟基督有关的话更重要。基督他自己是戴德生愿意去中国奋斗的意向，也应该是你我最高的意向。你能不能打心说，不，不是教导，而是基督；不，不是政党，而是基督；不，不是学员，而是基督。学员只是当我在追随基督的时候，上帝带领我，让我在学员可以受很好的装备，一起用很好的策略来荣耀他。当我们跟门徒要传递意向，鼓励他属灵运动的意向的时候，这些目标、策略、意向都很好，但是别忘了，你更要强调基督他自己，你更要跟门徒强调，那位意向之上所要荣耀的基督是更加美好的，让基督他自己成为他愿意努力的标杆。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global mission, talk more about the global God. 如果你要向你的门徒传递普世宣教的意向，那么你要更多的强调那位宣教的上帝他自己。第二个应用， 操练为神的国和义祷告。你需要更多带领门徒操练为神的国和义来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主导文前面三个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圣，为你的国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以你上帝为这祷告的中心，都是祈求上帝得着荣耀，甚至后面几个祈求，愿日用的饮食赐给我，救我们脱离凶恶，免我们的债，都是以荣耀上帝为根基。我们要在操练，在祷告中关切上帝的荣耀，而不只是自己的需要。你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就变成私欲。所以箴言三十篇第八节到第九节有一个祷告，我觉得很美。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这祷告真是美啊！他不只是求主赐下饮食，更是求主赐下分量刚好的饮食，不要多到让他忘记上帝，但也不要少到让他因为偷东西而羞辱主名。这样的祷告关切的不只是饮食，更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你带领门徒祷告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祷告考试顺利。我之前带门徒的时候，每一次结束祷告都是就程式写得出来啊。就是考试顺利啊，等等的等等的，有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你们都不会想要祷告自己更爱神吗？你更要祷告他在考试中可以尊主为大，信靠主，不要把考试的结果当成上帝。你不要只是祷告门徒可以改掉坏习惯，你更要祷告门徒在改掉坏习惯的过程，紧紧的仰望基督，为了他的荣耀而改坏习惯。一个打从心里体会主导文，愿意按照主导文阿们去祷告的基督徒，这样的渴望也会帮助他协助完成大使命。好，我第一大点终于讲完了。第二大点造就了确据，主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耶稣在命令他的门徒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之前，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了。是谁赐给他的？是天父。天父本来就拥有一切的权柄，而他把这些权柄赐给耶稣。耶稣拥有这最高的权力，命令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的权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代表他的权力，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耶稣的命令，即使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不断的定罪基督徒是一群偏激狭隘，只会说信耶稣才能得救的狂热分子，但是基督徒，你我，我们还是可以坚持的传讲信耶稣才能得救，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你凭什么去叫人信耶稣？因为耶稣的命令。你凭什么叫你的门徒要顺服耶稣？因为耶稣的权柄。应用，常会有人说啊，哦，我自己做不到真理，我不敢要求门徒这样做，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好意思叫人家做？自己都没有办法不看一些网络上奇怪的东西，怎么还好意思叫门徒不要看那些？弟兄们，这句话听起来属灵，但是不怎么合乎圣经。是的，我们要做榜样，是的，我们的榜样会影响门徒，是的，是的，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要认罪悔改，求主帮助，但是不代表你做不到你就不能教导别人遵守。你之所以要教导门徒遵守耶稣一切的吩咐，不是因为你做到，不是因为你做得多好，而是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命令，所以你要劝他遵守，而且是为了他的益处。各位弟兄，我敢这样说，如果你前一天晚上你仍然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你隔天造就门徒，你还是必须勇敢地告诉你的门徒不要看那些东西，并且跟他一起悔改。公平一点，姐妹也讲，各位姐妹，如果你前一天晚上还为了自己的自我形象而感到苦恼，哦，觉得我长相没有比别人好，我好自卑哦，还没有完全胜过，但是隔天你造就你的姐妹门徒的时候，你仍然需要传讲，教导他，把他的自我形象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跟他一起成长，即使你还没有完全的胜过，因为基督的命令，而不是你做得多好。第二，耶稣的权柄也代表他的能力。耶稣的权柄不是只有权力命令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耶稣的权柄跟警察好像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对啊，国家可以用法律要求你遵守，但你可以不遵守啊。但耶稣的权柄绝对不是这么软弱、这么孬这样子。耶稣不但命令人， 耶稣的权柄也包括他掌管一切，他随己意行作万事。耶稣大有能力的掌管一切，凡他所喜悦，他都必成就。这也是大使命能够完成的确据。没有任何一寸的土地不被耶稣掌管，没有任何一个灵魂的心不被耶稣掌管。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凡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必到耶稣这里来。到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定下，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对彼得的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的权柄有能力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挪去人心里的刚硬石头，重生灵性死亡的人，叫门徒成长。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权柄，那么你就不可能按照以西结书十一章九节来祷告，求主除掉未信者心中的实心，并且赐给他肉心，使他可以信主。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权柄，你就不可能按照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祷告求主使门徒成长。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权柄，你就不可能按照哥罗西书一章九节祷告求主让门徒充分明白主的旨意。耶稣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这是我们传福音造就门徒最大的确据和盼望。耶稣的权柄掌管万有，跟我们的努力是不冲突的。有一天新生工作，我们对新生做体检访问，结果问卷快用完了，没有算好数量，这样哦紧张了，所以我用我这辈子能够跑最快的速度跑去影印店加印那些问卷，这样子。那我在跑的时候，我脑袋就开始在想了，如果我跑得稍微慢了一点，我体力就没那么好啊，刚好有一个门徒就因此漏掉了，没有做到问卷啊，会不会刚好他很想信耶稣，但是却因此没有被我们做到问卷啊，他就因此流失了啊，怎么办呢？可是我心里有想到，不会啊，上帝掌管一切，所以上帝要拯救他，一定会拯救到底，就算没有透过我拯救，上帝也一定会差派其他人去拯救他。但是我心里面仍然用我最大的努力，极其渴望的能够做到这些问卷，不是因为我害怕他们任何一个人流掉，而是因为我心里面被基督的爱激励，觉得主啊，你不需要我，但是你愿意使用我，你愿意让我这个卑微、常常捅娄子出包、得罪你的人，成为你荣耀计划中的一个器皿。感谢主，我好愿意，所以我跑到脚段我也愿意，所以我就把问卷拿过去了。所以上帝的全权非但不让我们闲懒、不做工，反而是让我们更有盼望、更有信心去为他做工的理由。求主帮助我们。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所以这让我们谦卑。今天如果你的门徒比别人多一点的成长，不管是你传福音给他，或是你造就他的，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的话，都不算什么，因为唯有神使他生长。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门徒好像带的比较好，成长比较多，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骄傲，觉得干得好。然后我们有时候比较不同的造就者说，造就者他不怎么样，造就者好厉害哦，把荣耀归给人，而不是把荣耀单单归给那掌管万有使人成长的主耶稣。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这种试探让我们得罪神，去归荣耀给人，一切荣耀单单归给主。所以学员啊，有时候我们很鼓励门徒写见证这样子，没错，这很好。那我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会叫我的门徒在见证里面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有时候门徒在那边讲啊，志浩哥怎样，志浩哥这个，志浩哥那个，志浩哥听到我都觉得快升天了，让我心里面觉得很骄傲，这样会有这种骄傲的试探，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要提谁啦，谁造就你真的不重要啦，上帝今天带我能力，他可以使用一个智商只有60的人造就你。那我算什么？我何德何能？你就讲上帝有多好啊！我的话你就提辅导就好，辅导，学员同工就好了，谁不重要啦？这只是一个做法，不代表你们都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做法，我认为却可以带来一个好处，是帮助听的人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个造就者有多厉害，也帮助那个被提到的造就者不要在那边爽歪歪，觉得自己快升天了，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帮助他避免骄傲的试探。第三大点。造就的根基是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行。 我们在学员，当然我们基本上不会问门徒实习这样，因为我们把实习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尊重教会的传统，由教会来实习这样。但是你身为造就者，虽然你不用实习，但是实习背后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洗礼是得救的记号，我们不是靠着受洗得救，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需要受洗，这个洗礼表示他得救。你之所以可以造就他，前提是他要得救。因为造就门徒意味着你要教导他遵守耶稣的吩咐。那如果他没有得救，他怎么可能会有力量跟意愿来顺服耶稣呢？你不能期待一个根本没有信主人去遵守耶稣的命令。你这样的期待啊，其实就好像在期待一只狗学猫叫。猫咪叫不来，你又一直骂他，你为什么不学狗叫？我叫猫啊，我不能学狗叫啊。同样一个没有信主人，你需要做的是继续跟他传福音，而不是叫他生命改变。他生命当然可能可以有外在的改变啊，不翘课等等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到一个程度，失去荣耀神。所以应用就是，当你造就门徒的时候，特别是初信者，你需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你所造就门徒是不是真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两种危机，第一种是真正得救的人，但是他没有得救确据啊，这种我觉得在学员比较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很强调得救确据这样子。但第二种危机是，他明明没有真的信，但是他却做了觉知，而我们也为他做了得救确据，他也以为自己真的得救，他以为自己真的是基督徒，这种我认为是比较常发生的。有一个女童工曾经造就过一位女生，造就了一年，那个人也觉知了，也接受耶稣了，也有得救确据，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女生只是把耶稣当作众神中的一位神，所以结论是他没有真的信主。我曾经造就过一位男生，造就了将近半年。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嘿，张哥，我其实觉得佛教也蛮有道理的。”于是，我再次的跟他确认福音的内容。其实他没有信。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造就某些人，但是他一直犯罪不悔改，也不愿意成长？其实不只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的信主。我认为是有可能。圣灵小册子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合乎圣经。他说：“如果一个人一直不断的犯罪，那么很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做思虑，用思虑跟别人传福音，这都非常好。这样子，我鼓励各位继续训练你的门徒，用思虑去传福音，简单可传递，以至于你可以大量的动员他们去传福音，这很好。但是你们是领袖，当你们传福音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鼓励你们用思虑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弹性。当这个人他说：“我愿意右边圆圈，然后也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不要高兴的太早。我有太多的经验是，我带门徒去传福音，我什么都不讲，让门徒带他。”带他看思虑，然后最后这个门徒也真的带这个人做决志祷告了。好，端拿我说，等一下，啊，我重新翻第一律到第四律，你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神，而且是独一的神，他创造一切，也创造了你吗？第二律，你真的相信你是有罪的？你需要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才能得救吗？你真的相信吗？其实我遇到不少的经验是，后来他们就其实我没有真的想要信啊，我只是觉得就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生活过得更好也不错啊，有一个好朋友耶稣基督也不错啊。这样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我鼓励各位在座的领袖们，当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更多问一点问题，不用太复杂，你就问他：你真的相信世上有独一的真神吗？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就可以反映出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的信主了。他不可能一面说：“我真的信耶稣，但是我相信耶稣只是众神中的其中一神。”那等于没有信。有时候告诉一个人他没有信主，是对我来说是很痛苦，但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需要告诉他，其实你没有真的信主，你仍然在往地狱狂奔，你需要真的信主，你才能够领受在上帝里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去帮助一个人检验他有没有信主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不，你是为了爱他，所以你希望他真正的认识福音。就算他拒绝福音，他拒绝的也是圣经所讲的福音，而不是觉得好像因为我生活过得不错啊，所以我不需要信仰。很多非基督徒他是因为这样拒绝福音的啊，你们基督徒都说信耶稣我平安喜乐我丰盛的生命啊，我透过禅修我也可以啊。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最重要最根基的核心。一个人他如果拒绝福音，我也盼望他们拒绝的是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而且又复活的耶稣，而不只是那个好像咨商师 心理医生的耶稣而已。应用，你需要总是向你的门徒强调福音，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罗马书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第十六节其实原文有一个“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不以福音为耻是为什么？因为他真实的体会，福音是要拯救人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有更多的讲，神的愤怒向天上一切 天下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显明出来。他知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是多么的可怜悲惨，而这样的认识使他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勇敢的传扬福音。当你越多的向门徒强调福音的时候，你也会越多的帮助他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个，我们需要被福音坚固我们的心，一切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都是以福音为起头。罗马书16:25，保罗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坚固你的心。”所以福音不只是初信者，不只是未信者需要。在座各位，不管你今天信主5年、10年，你今天成为领袖，甚至学院同工，我们都需要不断地被这甜蜜的福音的信息来滋润、来激励、来坚固。你需要常常地看到你是个不配的罪人，但是上帝竟然把耶稣这最宝贵礼物赐给你这该死的罪人，以至于你能够大声地说：“我愿为主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字架。”我为什么能够不为主活？因为耶稣为我惨死在十字架，所以我怎能不为他活呢？第三，你这个造就者其实也是需要福音的罪人。我们身为造就者，有时候会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希望在门徒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好像门徒就会觉得，哦，志浩哥，哇，好榜一样这样，哦，志浩哥，哦，想到什么生命成长都想到志浩哥多好多好这样。我们当然需要不断的有好榜样，但是不要忘了，提摩太前书1:15-16，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蒙了怜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些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的榜样不只是你美好的生命，同时也是你这个罪人如何不断的经历神的慈爱和赦免的榜样。你的榜样如果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行为，这能够使人生命成长是有限的。你的榜样同时也是需要我这个罪人如何在罪恶中不断的体会福音，继续的成长，跌倒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这样子的榜样才是更能够造就你的门徒。如果你在你的门徒面前你都不承认你是个罪人，那就代表你不会在你门徒面前承认什么叫恩典，那么你的门徒也从来不会体会什么叫恩典，并且在恩典中成长的生活。第四，正确的强调福音会使门徒更清楚福音的内容，因此可以传讲更正确的福音。常常有些第二代以上的基督徒会觉得，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都很乖啊，大家说我很乖啊，所以我信耶稣，我有没有什么很 dramatic、很轰轰烈烈、流氓变教授的见证这样，因此就不敢分享见证。但你可以想的是，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是让你从坏人变好人吗？不。今天就算你是一个再好的人，就算你是个品学兼优、大家都说你好的人，你在神的眼中按照神的标准，你都还是个罪人，都还是个该下地狱可咒可诅的罪人。但是今天上帝让他儿子为你死，上帝他开你瞎眼的眼睛，好让你能够看见福音，能够领受福音，信耶稣，这是最美的见证。你的见证不应该只是那一些，哦，上帝在我困难中帮助我，哦，上帝是我的好朋友，哦，上帝让我流泪的时候可以有盼望，这些都很好，这些也是上帝做的，但这些不是福音，这些是福音所带来的影响跟结果，而不是福音本身。福音的本身是哥林多15:1-5所说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所做的见证总是，啊，信耶稣之后让我不翘课了，那么你就一定会被那些本来就不翘课的非基督徒拒绝福音。如果你信耶稣的见证是，哦，我信耶稣之后我家庭就变得很美满了，那么你一定会遇到那些因为家庭本来就很美满而拒绝你的人。你的福音，你的见证，我鼓励各位，当你在预备你自己得救见证以及帮助你的门徒预备得救见证的时候， 不是只讲那些福音所带来的结果影响，那些很好，但是思想一下，上帝如何在你 人生的过程中光照你，让你看见你是个罪人，让你看见你是个需要耶稣拯救的罪人。唯有这个才能够使人真的认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我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传福音或造就门徒，都要为着你的荣耀而行，让你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渴望，让你自己为我们带来最大的满足，让荣耀神以神为乐，帮助别人荣耀神以神为乐，成为我们侍奉最重要的动机。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多结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